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十多年前，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你可能会不期而遇一位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的90岁单车骑士。他就是南开大学终身教授，我国无机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申盼文先生。那时他还亲自为南开大学化学院本科生上双语基础化学课，所以会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校园，风驰电掣，成为了南开大学的一道风景。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90岁的高龄还在教课，难道不是应该已经退休了吗？搁一般人呢，可能早就去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申盼文的一生是个奇迹。他是我国第一个没有出国留学、没有博士学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创下了多项第一，编写出我国化学界第一部中文教材，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镍氢电池，第一个在化学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主持完成我国第一部多媒体化学教科书软件。他一生中留下70余卷册、4000余万字的著作，有人称他为中国最高产的化学家，而他却把自己的教学看得比科研成就重得多。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讲讲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申盼文的故事。申盼文于1916年9月7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5岁入小学读书时，语文老师当堂给他起名盼文，意欲是入盼习文。1923年，因父亲老年失业，全家迁居到天津，申盼文转到了城东南角草场庵广北小学。1926年又转入了广东小学。广东小学是天津市有名的优秀小学，他在这里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9年，申盼文考上了南开中学，在那里度过了6年的中学时光。对于南开学校的教育，申盼文总结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公民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劳、创业和服务能力等诸多方面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把他们培养成为爱国、救国、建国人才。在南开，申盼文受到了较好的文化知识教育，养成了优秀的科学素养，获得了一定的组织能力与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南开中学通过修身课、童子军、社会实践课等教育手段，为申盼文树立了正确而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南开精神在他身上打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 南开学校抗日运动高涨。在1932年至1936年间，日本侵略者曾发动了三次所谓的金变，南开大学是其骚扰的重点对象。南开校长张伯苓秉着中国不亡吾辈在的坚定信念，把南开学校办成了热火朝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盼文在南开是听着强子河畔日本侵略者练兵的口号声上课的，也深深埋下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934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南开学生地下抗日组织在南开中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申盼文参加了张丰博老师领导的青年友社。1936年7月，申盼文考取了南开大学化工系。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7月28日，日军占领天津。29日凌晨，日军对南开学校实施了炮击、飞机轰炸、抢劫和纵火等暴行。申盼文家住在南开中学附近的莲兴里，是轰炸的目击者之一。他亲眼看着母校被野蛮摧毁，申盼文对日本侵略者永怀敌忾。南开学校被毁之后，申盼文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辗转到了南京，报名参军，到丽水县接受紧急战斗训练。一个月后，于十月底被征调到了松江前线。但刚刚到达前线，便遇到了国军淞沪溃败。他奉命带领20余名伤病员突围，两腿感染导致肿胀溃疡。当时30万大军溃退，散兵游勇，漫山遍野，日军飞机尾追扫射，他身临其境，心情极为沮丧。撤回南京后，便申请复员，赴长沙，进入长沙临时大学化学系学习，后随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经68天行程1671公里，到达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在两个多月的行程中，申盼文亲身感受到战争中人民遭受的苦难，所有这一切荡涤掉了他的悲观情绪，激发了他的责任感，振奋了他的精神。从抗战爆发到昆明复学，这段时间的苦难对他来说是脱胎换骨般的教育、培养和锻炼。申盼文属于在抗战期间求学的一代年轻人，因为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他们都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作为学习、工作和斗争的动力。爱国给他们带来了克服困难的力量，也带来了前进和成长的良好机遇。这一时期，南开中学毕业的1935、1936和1937三个年级都是南开历史中少见的人才大班。天津和重庆南开中学在此期间的毕业生成长为两院院士的就多达30余人。南开大学参与的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更是不可胜数。1940年，申盼文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辗转各地做过很多份工作，最后稳定在南开大学化学系。1956年，他主持的课题金属氢化物与复合氢化物的合成被列入了中苏合作项目，得到重大支持。从此申盼文开始了金属氢化物的研究工作。当时在南开大学，他以氢化锂和氯化铝为原料，成功地合成了氢化铝锂，但反应原料氢化锂由金属锂和氢化物合成，成本较高。1959年，申盼文又主动援建山西大学，任山西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成了山西大学化学系。到了山西大学之后，他继续研究，成功地用氯化锂、金属钠、氢气作为原料合成了氢化锂，大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1978年年底，申盼文几经辗转再次回到南京后， 他指导学生车云霞详细研究了这一反应，发现了其特殊的反应机理，并将这一反应推广到了氢化钠、氢化镁、氢化钙、氢化锶、氢化钡等一系列金属氢化物的合成。这是一个有效的、具有生产价值的反应，同时是一个原子经济的绿色反应。这一反应的实现集中体现了申盼文深厚的无机化学理论功底以及巧妙设计实验的功力。1980年申盼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荣誉得来始料不及。申盼文求学时没有出国留学，是土生土长的科学家，比起国外归来的学者，起点相对来讲较低，再加上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对于岁月的蹉跎，申盼文的科学研究之路充满了坎坷。但申盼文学术功底扎实，敬业勤奋，在无路时自行开辟道路，终于厚积薄发，获得了成功。这对于申盼文的科学研究工作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与鞭策的作用。从此，申盼文开始了他科学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申盼文领导张陨石等人成功研制出蓝镍、铁钛等储氢合金，取得了多项国内国际的发明专利，获得了镍氢电池的自主知识产权，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批绿霸商标的镍氢电池。由科技部主持，在广东中山建设镍氢电池中试基地，这是国家863计划中第一项达到可实现产业化的研究成果。除了科学家，申盼文还是一名翻译家，他一生中有1/3的工作时间都用在了翻译上。中国翻译家词典中对他的记述是这样的：申盼文是一位有能力的集体翻译工作的组织者，他所组织的翻译工作以快速和文笔流畅著称。他的翻译之路也是颇具传奇色彩。1934年申盼文在上高二的时候，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从英语交白卷一下变成了英语好学生。1952年他在病中参加了学习班，18天速成俄语后，在1952年到1959年期间翻译出版了苏联教材12部、16卷册、300余万字。1978年他又创造了4个半月翻译105万字普通化学的美谈。值得一提的是，申盼文持续了近30年的一项翻译工作，那就是美国化学会无机合成丛书的翻译。这项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申盼文注意到了美国化学会每年一卷出版的丛书《无机合成》。考虑到无机合成属于无机化学发展的最基础的内容，同时他也乐于动手，喜欢实验，便有了翻译他的想法。申盼文组织翻译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大兵团作战，也就是组织教师和学生们一起来参加。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外文书稿复印下来分给大家，大家分头翻译，译文初稿汇集到他这里，他来修改、润色、统稿。因为利用了集体的力量，同时自己也是夜以继日的努力，使得工作可以快速优质的完成。这种集体翻译的工作方式在全国来说当时都是独树一帜。从1959年9月《无机合成》第一卷出版到1987年8月结束，这一工作持续了近30年，出版了20本书，为我国无机化学的发展曾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翻译工作也提高了翻译者的科学研究水平，培养出了许多的人才。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是我国第一个没有出国留学、没有博士学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创下了多项第一，编写出我国化学界第一部中文教材，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镍氢电池，第一个在化学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主持完成我国第一部多媒体化学教科书软件。他一生中留下70余卷册、4000余万字的著作，有人称他为中国最高产的化学家，而他却把自己的教学看得比科研成就重得多。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讲讲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申盼文的故事。申盼文曾经给自己的职业做了一个排序，他说，首先自己是个教育家，然后才是科学家。1984年7月，申盼文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第5届世界氢能会议，回程时访问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计算机辅助教学，他被这一教学方法深深的触动，并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的发展将给化学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当即邀请美国指导教师巴特勒来中国访问。第二年，巴特勒夫妇应邀来到南开大学讲学，之后又到全国多个院校演讲。申盼文在国内第一次做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推广工作。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开始在中国普及，申盼文意识到国内发展计算机教育和科研的时代已经到来，他走在时代前列，以80岁的高龄开始学习计算机的使用，以85岁的高龄开始学习上网。他上网查阅了美国多所著名高校化学专业本科生培养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从国内几十年的封闭状态中开始睁眼看世界高等化学教育，发现我国的化学高等教育与世界水平相比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为应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落后的现状，本世纪初起，申盼文开始在南开大学进行化学教育改革，他设计出新的教学方案，着重建设高等化学第一门课化学概论，重新编写教材，强调对计算机化学、量子化学、绿色化学等化学新兴领域的教学。在10余年的时间里，他编写出版了以《近代化学导论》《化学元素周期系》为代表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电子课件等27部、32卷册，2次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1次获得2等奖。有改革就会有矛盾和分歧，申盼文的教学改革计划实施的时候遭遇到了很多的阻力，经历了许多尖锐的斗争，但他以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英雄气概，挫而欲勇，勇而弥坚，一点一点地克服困难。2011年，申盼文的改革得到了教育部领导的关怀，允许他的化学学科教育教学改革在国家的体制改革计划中正式立项。多年来小范围的自主教改活动终于得到了教育部的正式承认。然而2012年2月，申盼文突发大面积心梗，在病中他始终不忘倾注了晚年所有心血的教学改革，虽然精力下降，但他依然思维活跃，仍然在为教改事业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申盼文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总结成了一个公式，那就是事业的成就等于教育加勤奋加机遇加奉献，而灵魂是祖国。在南开的校园，申盼文被师生们誉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践行者，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成为践行者，我们办教育就是为了建设国家， 只有每个人都爱国，国家才有希望。2017年7月4日，101岁的申盼文教授在天津辞世。那位年逾九旬还在给本科生上课的老人走了，那位在南开校园里几乎所有人都熟悉的白发先生走了，那位曾经颇为自得地称呼自己为南开土货的科学巨匠走了。在他的身后留下的是以身许国的非凡足迹。101岁的人生，有近70年站在讲台上，他也因此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中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申盼文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特别喜欢在课堂上跟学生们发生化学反应。因为知道是资深院士讲课，所以他的学生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就来到教室。上课铃响了之后，申盼文会准时站在讲台上。每年见到新同学后，他的第一句话都是，按照国际上女士优先的原则，请前三排的男生起立，将座位让给女生。因此至今化学系所有的班级都保留着这样一个传统，无论是大课还是小课，前三排的座位永远属于女生。有一年夏天上课前，突然天黑如夜，暴雨瓢泼，有些学生没有能够赶来上课，申盼文教授却准时手擎雨伞出现在了教室门口。看着半个身子都被淋得透湿的老先生，同学们掌声如雷。每年新生入学，南开大学很多院系都会邀请申盼文开办《助我南开魂》系列校史讲座，他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在他看来，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教师最崇高的责任。申盼文特别重视基础和传统，他曾说，西南联大和南开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树立了真正的大学精神，并确立了很好的人才培养模式。老教授、名教授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这种情况在国际知名大学其实比较普遍，只是国内越来越稀有，这是不正常的。在他看来，名教授上课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传达一种气质，一种渗入骨髓的对真理的思辨与追求，能对青年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曾说，希望南开能够保持这个传统，全国的大学也都能一起把它发扬光大。申盼文，一位精彩地走过了101个春秋的世纪老人，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无一不显示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的深厚积淀，他的一言一行正是对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南开精神的完美诠释。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

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20:00。